去，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 时间21:00。 这首摇篮曲，妈妈都会哼唱给自己的宝贝，哄她入睡。其实，当年迈体弱的父母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同样可以用这份纯真的爱心呵护他安静入眠，用爱心传承中华民族尊老爱幼的传统美德。终有一天你会感悟，其实我们真的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真诚地爱着，健康地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富有。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5月22日，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福建厦门个别小学因课间餐卫生问题发生了聚集性的病例，目前尚有7名学生住院观察，病情稳定。厦门市场监管部门通报，涉案的企业已经全面停产，将依法依规从严从快处罚。上海浦东交警目前开始试行外卖骑手交通文明记分卡，在一个季度的周期里，外卖的骑手交通违法被记分达到12分的，将会离岗培训一天。湖南长沙20日发布了楼市的调控新政，限购对象扩大至本市户籍家庭，限购范围也从新房扩大至二手房，其中本市户籍家庭限购2套房。江苏无锡20日发布楼市新政，暂停对已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非本市户籍居民家庭出售二手住房，购买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2年内不得转让。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特，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但只要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 的肩张狂，偏偏是我为爱逃亡，醉在异乡。 莫非天不许人痴狂，幸福由身边流传，心好乱， 谁把梦锁上。 有人为情伤，难免失去重伤，渐渐觉得有点沧桑，谁才是今生盼望，不曾去想象。有人为情忙，此事终究无常，还有多少苦要我去尝， 若不是还想着再回到你身旁，早就对命运投降。 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煮方案，不管多忙 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煮方案，不管多忙我多伤。别让情两难， 别把梦锁上。 我愿为你煮方案，不管多忙 多伤。 张扬的伤口，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拥有？你现在还好吗？是不还是那么不控制？有没有人让你真正的快乐？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过着你想要的生活？我不能为你做到的是不是你拥有？你现在还好吗？是否还是那么孤苦执着？有没有人让你真正的快乐？ 他不会对你还不死心，还不停打探你的消息。 我知道你还断不了关系，更知道他爱了你的怀疑。他让人卷入梦境，盘丝着叫我怎么舍得把你唤醒。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装作不知情，装作不顾及，装作这一切你都不是故意。我只能相信你胜过相信自己，让一切至少都还能美丽。当你还记起，当你在游戏，当你会有一天只和我相依。

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神仙我不顾一切，就算是痴迷我也痴迷不悔。别说我应该放弃， 而不

记得陌生的人在游荡，谁和谁交换孤单，夜太长梦太多，爱更迷乱，我愿将远远的望，你的爱缓缓地把我环绕， 春天。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流动的声音和闪烁的灯光驱走了白天的焦灼和浮躁，让身心回归本真，欣赏这座城市的夜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总点评。今天是2017年5月22日，星期一。因飞机技术故障迫降滞留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的272名中国乘客，于当地时间20:60全部顺利登机，飞往旅行目的地意大利米兰。连接陕西与甘肃的宝鸡至兰州客运专线正在进行开通运营前的准备工作。目前，宝兰客运甘肃段进入了试运行的阶段，连条连式单列的逐级提升试验。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消息，经过3天3夜，9000多名扑火人员补救，5月20日11:30，发生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纳吉林场的森林火灾火场实现了合围，外线明火全部扑灭，火场面积及起火的原因正在核查中。支付宝消息，截至到4月底，2.2亿蚂蚁森林用户已经累计正常了845万颗梭梭，有150000人在支付宝表达了器官捐赠的登记意愿。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多得轻狂，但真正沉浸在旋律中，就能感受一个个温暖绕来的故事。你的心情， 让我一个人走，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醒来还有梦。

直到那个窗面，五月的晴天闪了眼，有生之年夏日相逢，穿不到心恋，蛇心忽然长出纠缠的曲线， 是否还记着他？流星的闪电，美丽的谎言，谁都能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情爱纷乱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不明慧。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不老的不变。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看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容颜。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没有不老的红颜。心

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情，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 只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若在午夜梦回，醉透了心，伤心的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 想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我的情，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 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留在午夜梦回，醉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一直有句话要说，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 恋上一个人，恋上一个人，等到爱远走，恋上一个人。 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成长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迎着艳阳，望着穹苍，心慢慢起航。从前我总是泪水悲伤心里藏，却不会迷惘，不懂得收藏。我的心总会一点一点地受伤，总是将心情写在我脸庞。现在我总是欢笑快乐不隐藏，我学会释放，我懂得赞赏。我的心已经一天一天地紧了，并不会放在自己的肩膀。日子里难免起起落落，何必躲藏？命运安排，谁也不能抵挡。日记是一张张，心情是 绝不会遗忘不懂的伤疤，我的心总会一点一点地受伤，总是将心情写在我脸庞。现在我总是幻想和乐隐藏，我学会释放我懂得赞赏，我的心已经一天一天地晴朗，痛不会放在自己的肩膀，日子里难免起起落落，何必躲藏，明明安排谁也不能抵挡，日子是一张张，心情是一行行，要学着怎么把无奈遗忘，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迎着艳阳，望着穹苍，心慢慢起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迎着月亮，望着穹苍，心慢慢起航，给自己一个行囊，一个海洋，一个发烫的希望，忘记忧伤，忘记迷惘，忘记惆怅，去逃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的是你旁若无人的表情，自顾自美丽，仿佛早已看透世间情，直到发现我自己依然无法靠近你，你的心上没有心，你的世界谁也进不去，流连不忘的是你昙花一现的深情，耿耿于怀你的悲情，爱要如何才将你刻骨铭心，是否一定要有人伤心，我依然依赖到了某种绝境，痛也痛到了最彻底，你却言不该损毁过感情，又轻易回首到别离，我怎么知道在你心上真的没有心，无人的表情，自顾自美丽，仿佛早已看透世间情，直到发现我自己依然无法靠近你，你的心上没有心，你的世界谁也进不去，被你遗忘的是你昙花一现的深情，耿耿于怀你的悲情，爱要如何才将刻骨铭心，是否一定要有人伤心，我依然依赖到某种绝境，痛也痛到了最彻底， 受到别离，我怎么知道在你心上真的没有戏。你就是你，永远只懂爱自己，不会再期待你回心转意。再将刻骨铭心，是否一定要有人相信？我已经爱到目前绝境，痛也痛到不留余地。你却面不改色的挥霍感情，我轻易会受到别离。我怎么知道在你心上真的没有心？ 好

是你一笑，在握在手，像不曾拥有。离别时刻，你冷的颤抖。如果你那时说爱我，我不要你走。我以为我已忘了曾经爱过你，直到我一看见你泪涌出眼底，假装傻逼惹我去哭泣，听你细诉了他的婚期，走出了坚强的大门，又是一场。当你深爱如今我依然爱你，我孤孤单单留在回忆里，好想陪你在另一场雨，世界为我停止呼吸，愿你最后回忆我依然爱你，我永远记得那一天的雨，来不及说一声我爱你，只随你静静走向分离。